心的发疯，爱足够不习惯被动，在你心中我是汹涌的暴风，占据你卷入我心中，我的味道在配得上你的好，怎能忍受别人给你不及格的爱，要定你爱定你，不要和幸福赌气，我决定爱到底，不用怀疑我的决心，要定你爱定你，就算世界的危机，我霸气只是我心太急，因为我要定你，是汹涌的暴风，占据你卷入我心中，我的味道在配得上你的好，难道你会不想被我好好的 可是我有时候宁愿

至少我们还有梦。他说风雨 下的遗憾，我在夜里想了又想，不肯追去。记忆它总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心中，无法抹去。忘了你的承诺，我在最绝望的时候都忍着不哭泣。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。